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特约播出。美联综合动物医院转诊中心眼科门诊拥有进口的小动物专用眼底照相机、可拍照裂隙灯、超声乳化仪及各种专业的眼科检查设备，可进行复杂的眼睑整形外科手术、复杂角膜疾病的内外科治疗、白内障超声乳化及人工晶体植入手术、义眼手术、青光眼检查、诊断及内外科治疗。美联综合转诊中心一站式专家会诊，为您的爱宠提供全方位的健康管理。预约电话010-5824-7186。美联综合转诊中心，动物医院中的三甲医院。 时间17:06，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周末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大家好，我是高磊。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还是我们身边的小宠物的事儿。 对，猫猫狗狗特别可爱的那些小朋友们的事儿了。 哎，今天给大家请来的呢，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有一段时间没来了 啊，是吧？ 因为出国进修去了。 哦， 来自美联综合著名的京城咔嚓圣手。 哎呦，和天哪， 皮肤科专家。赵博，赵大夫， 皮肤科咔嚓圣手。 对， 皮肤科为什么还要咔嚓呀？ 皮肤科不管咔嚓， 皮肤科兼咔嚓。 哦，兼咔嚓， 咔嚓都是我们外科管。 哦，一人多能是吧？ 对对对，赵博大夫非常厉害。来，赵博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赵博。 欢迎赵大夫。 对，赵大夫前一阵儿。经常来，但是有一段没有来。 对，最近几周没有来了。 就是一看高磊不替班了，立马不来了。 跟你也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这今儿看高磊一来，好，立马打电话跟院长说，我必须来。 哦，好久没有咔嚓过了， 好吓人啊！你们这个话题。 他经常就这么恐吓我们。 哦呦， 但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大夫， 是吧？啊，好好好， 那个，你先跟我们说说你去澳大利亚都看见什么了。 去澳洲啊，这次在那边主要是跟诊一些皮肤科的病例，因为正好在昆士兰那个地方有一个专门的皮肤诊疗的一个团队，然后他那里面的医生呢也是在国际上非常非常著名的，就包括是编写一些那种教材啊、教科书那样的非常牛的大咖，然后跟他们也在学习一些，然后也是看看他们那边的诊疗的情况，然后跟我们国内这边，反正这次去澳洲还蛮好玩的，因为确实也是收获到了很多新奇的病例，然后也是更接近了一些这种国际上的一些前沿的诊疗的情况，然后包括在那边还参加一些他们那种小组的讨论会，还是蛮有意思的。 哎，那边跟咱们你觉得最不太一样的是哪儿啊？ 那边暖和呀，现在。 哦，对，反季节。 哦， 人家那边是 夏天。我说的是你们专业方面。 哦， 其实在昆士兰的话，因为澳洲其实本来也蛮大的嘛，然后昆士兰州本身就是那种环境生态非常好，在那种地方往往它的过敏症的发病率也会更高一些，相对咱们这种城市来说。 哦， 你像那边像异位性皮炎的狗，然后还有一些接触性过敏的病例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像接触性过敏在国内大城市里的这种发生的比例其实倒没有那么高。所以还是这种环境差异吧，因为那边植被非常好，植物特别多，然后虫子也特别多。 哦， 然后狗狗长跳蚤的也特别多。 哦， 因为这个生态环境一好了，各种各样的寄生虫可能就躲起来了。 我去过一次啊，我就发现他们那边那个，第一开始我去了以后我特别不适应，我一到悉尼，这不是国际大都市吗？怎么遍地都是苍蝇啊？啊， 都是苍蝇 啊，真的是， 对，虫子特别多。 虫子 悉尼可能还稍微好点儿。 不是，后来我一问， 悉尼的苍蝇都不飞， 当地 有大蟑螂倒是真的， 是不是？ 不是不是，当地的导游就跟我说啊，说这不是，就是它也是一种，但它叫草蝇。哎，它不是说那种我们平时接触到的，可能 不是绿豆蝇， 生咸的那种，特别讨厌的那种，这种就绿豆蝇、苍蝇，它已经是一种草蝇，就而且特别喜欢附着在动物的皮。 皮毛上面。 嗯， 而且他们那边那个绿地啊，草地又特别的多啊，一出去就乌泱乌泱一堆。我第一开始就还觉得，我说这个悉尼啊，这个环境卫生应该搞一搞，一出门一堆苍蝇。说不是，其实人这个草坪好像挺干净的，反正这么跟我说的啊。我说具体干净不干净，我还真不知道。 反正那边虫子确实蛮多，其实昆士兰是最著名的虫子集中的地带，比悉尼的虫子还要多，而且蜘蛛特别多。我知道有一天周末休息的时候去参观一下他们那个有一个考拉公园算是，然后那块还有一个专门做野生动物救助的一个医院，然后去那个医院也看了看，然后我到的时候他们正好给一只考拉在做手术，然后从那里面出来，然后再等那个小火车到外面的时候，然后就一只蜘蛛跳我身上了， 哎呦， 一只绿色的蜘蛛， 多大的， 然后就蹦我胳膊上了。 我说多大的一只？ 那只还蛮小的，比苍蝇大不了多少吧。 哦，那没事儿。 但是大的也有啊，而且那边我当时住那个酒店，住那个酒店一天晚上，我在楼下正好跟几个朋友楼下聊天，然后就突然就听那个后面的草丛里稀稀疏疏的出来声音了，然后回头一看，一只比猫还大的老鼠，给我吓的，然后我就赶紧跑回房间了。 哎呀！ 但医院里其实还蛮不错，那边医院里还蛮干净的。然后，病例那边医生真的特别忙，尤其是专科医生在那边看诊的病例特别的多，然后感觉他们那边还是整体医疗水平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设备什么的也都蛮多的。 嗯嗯。 当然像现在咱们在国内，像我们美联综合转诊中心的设备，我在给那边的医生去看我们医院的一些东西的时候，然后那边医生哇你们医院好棒啊，然后好多医生都想来北京来看看我们医院， 人家也是特别崇拜的眼神，是不是？ 对，你像我们新进的那个 C 型 B 国外很少有医院有的。 哎，那时候干嘛使的？给我们介绍。 那个是做介入治疗的，就比如像人做一些心血管介入治疗啊什么的，做那些做支架啊什么的。 我天，这是给专门给猫猫狗狗小动物的。 对对， 那我估计可能国内都很少有吧。 国内动物医院好，我们是 头一家 转诊中心 都没有。对，转诊中心有。 哎，你是不是从转诊中心过去以后跟他们聊起来其实没有太多的那个沟，就是 其实你要从 他们有的你们也有，是不是？经常 你要从设备上面看，或者从整个医院的这种建成的情况来看，可能我们医院要比国外很多医院都好， 这个水平还要高，是不是？ 嗯，然后人员也是，你要专科可能特别顶尖的那种专科医生，可能在国外的话会有一些真的是特别厉害的专家级别的那种，真的是蛮厉害的。 哦， 那个反正我的水平肯定是比不了。 嗯， 但是你要说一般的那种普通的专科医生，其实跟咱美联综合医生的整体情况看，我也差不太多。基本上他们能解决的问题，在国内咱们也都能解决。 这个我一点都不相信。 为什么？ 你看他说，你看他们那个设备又好， 嗯， 然后水平又高， 嗯。嗯， 他为什么还要出去学习？ 那不是为了 交流 吗？ 主要是为了他想出去玩。 哎，你不要把话说这么明白， 电话可不能让我们领导听见。 那已经听见了吧？ 那完了，明天要挨骂了。 这个大夫经常要出去玩。 但有的时候你些国际的会议什么的肯定要去的嘛，那个不叫玩，那个叫交流学习了。 我觉得赵大夫待会儿你可以直接把他拉黑了，就下次他再来的时候你可以就选择不来了，你说这种人没法教，你知道吗？ 不，领导会多让他来的。 不，下次来的就不需要咱们再咔嚓他， 让他没时间玩。 他已经被咔嚓了， 专心的上节目。你们两个能不能探讨一些？ 好好好好， 来来，那个念一个毛铺的事吧。 哦，毛铺毛铺， 好的。 哎呀，来了， 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分享，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了啊！上周的时候呢，我们又有四位朋友获奖了。 对对对， 高磊来说一下他们的那个手机尾号和名字啊。 他们分别是蔡博宇，尾号是8505；郝文杰，尾号是8868；严荣，尾号是3179；孟瑶，尾号是7036。恭喜呢，他们每个人呢可以获得一瓶毛铺酒，还有100元的毛铺提供的欢聚基金啦。 嗯，周末的欢乐时光，毛铺已经为您精心安排了。每周六的毛铺酒为我们提供了毛铺真情欢聚礼包，是现金100元加上一瓶毛铺苦荞酒。 首先呢，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发送文字 毛铺真情欢聚，就这六个字儿哈。毛铺真情欢聚的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留言版的互动就行了。 嗯，把您的真情故事和我们分享哈，就有机会获得毛铺提供的欢聚礼金和美酒。 记得我们的留言版呢是不限参与时间的，大家在未来这一周之内呢，您可以随时积极的参与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了。 哦，好的啊，那个大家就可以发过来。当然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今天的主题就是聊聊小动物嘛， 是吧？ 当然，赵博呢是皮肤科比较擅长， 还有咔嚓科， 对，这对，你看你现在上道很快， 对的，我记忆力不错， 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对赵博有了一个这么全面和深刻的 理解，很通透哈， 非常好哈。大家就是有关于像猫啊、狗啊这方面的问题，赵大夫基本都能回答， 是 啊，如果是有皮肤科的问题更好，他能回答的更加全面一点啊， 特别棒。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发过来，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这样我们进一条广告，广告回来以后跟大家接着聊。 美联众合动物医院是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合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合，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来，咱们接着跟大家聊啊，既然赵博是皮肤科的 专家， 咱们就让他先说说你现在反正入冬了嘛，皮肤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高雷，你设想一下 啊， 现在因为你也是我们节目在这方面的专家嘛， 哦， 对吧？ 对对对对对， 你也想一下，一般在冬天的时候 啊， 人类 哦 就容易在皮肤上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我想想啊， 你想一下， 我们人类哈，尤其我身上， 对你们人类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那你们是什么？ 你是什么？ 你们人类，快点！ 一般吧，反正冬天嘛，大家都知道气温呢很低，然后呢又干燥，我们平时就得多喝水，所以导致呢很多的朋友呢皮肤特别的干燥，甚至有的时候干的都会掉皮儿。有的朋友啊到一定程度他会觉得浑身瘙痒，但是呢好像还有的朋友跟我说，所以啊你不能老洗澡，到冬天的时候你最多一周洗个一次到两次， 一周洗一次 啊，对，洗一次，然后呢全身上下再抹上这个叫什么 润肤露 啊，润肤乳啊，都可以吧， 一周洗一次， 保持 还要抹润肤乳， 保持这个皮肤的水分不流失， 哦， 要不然说你越洗啊这个皮肤上的这个皮脂啊就是油性啊 就越少， 就越来越干， 对， 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就越挠越厉害，皮儿掉的是越来越多， 真的经过了一冬天脸皮都变薄了，别人说个什么特别容易脸红，特别容易害羞， 你现在脸就挺红啊 啊！我就是挠的洗澡洗的太多了。要不说说是不是到冬天以后我们的宠物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也干燥吗？ 确实是干燥是肯定的，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冬天其实包括现在就很多的主人可能会在微信里或者有人打电话会问我说，哎，我们家狗最近皮屑又开始多了，尤其是一些深色毛发的狗，比如黑的呀或者那种巧克力色的，尤其是短毛的看着会更明显， 对， 就开始掉白渣儿渣儿，然后其实很多这样的时候就是因为干燥导致的这种角化过度或者角化异常的情况，包括有时候在冬天你像有的孩子那种爪垫干裂的情况也特别多，尤其是一些老年的大型犬 爪垫还会干裂，那不就是我 严重了还会感染会出血， 一般我们摸着的时候都是软软的对吧，特别可爱的 那个是比较年轻的状态，当然老年了之后它本身像咱们人也是到年纪大了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增厚的情况， 是 就在特殊的一些部位，狗也会这样，尤其是爪垫这个部分有的时候当然也是一些特殊品种可能还跟它的一些遗传因素有关系， 比如说 像拉布拉多像金毛这样，它们本身就会有一个品种相对比较易感的一个病叫做鼻指部的角化过度，然后如果是这样的孩子可能在这个季节如果没有护理好那问题就会多， 那我们 开裂了之后可能就感染就疼， 哎呦呦呦， 然后严重了可能还会烂，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就干脆不给它洗澡， 那这不靠谱，北京这大雾霾天不洗澡天天出去溜着家里还过不过， 抹油 抹油， 对不对？ 抹油倒是可以， 嗯，是不是 可以、 嗯？ 家里都有吧？ 有 这个你得看抹哪儿。如果身上的话，最好还别，因为毕竟他们有毛发。如果你给他抹那种油膏剂的产品，会让他特别的难受。 喷那个女孩经常喷的那个补水喷雾。喷 有专门动物专用的，你没有必要给它用人 哦。哦，有动物专用的啊，嗯嗯、 动物专用的是贵吗？ 动物专用的不怕被舔掉，不会中毒的。你要万一有一些成分不小心舔进去，会有一些副作用啊，或者刺激啊什么的。动物专用的，它一般就会考虑到这些舔舐的因素，所以毒性相对就弱一些。 那就给他们穿衣服，给他们穿鞋、穿脚垫，行不行？ 然后不洗澡是吗？ 就是为了不洗澡。 其实不洗澡这个事儿是这样， 不洗澡 就是所谓的洗完了之后干啊。 哦， 重要的不是你洗多少次， 嗯， 最主要的那个部分是在于你洗的方式。 哦、 如果你把方式做好，你就不会那么干。就是咱们刚才不说有提到有一些人会说自己到冬天特别干， 对对对， 然后痒、 嗯、 你让他试试洗凉水澡， 洗凉水澡 跟洗热水澡肯定效果是不一样 的。看看赵博这个、 啊、 赵博这个建议， 着凉感冒不要来找我， 非常的可怕。 对呀、啊， 现在零下八九， 我只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大 家 不要真的这样去做。 哦，我明白为什么了，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说，哎，今儿我赵博我感冒了，那我必须得拉几个垫背的呀，对不对？咱们北京文艺广播100多万听众，我这么一说，怎么也得有10个8个的吧？ 对他可能 你看看， 那完了，明天我上班会不会被追杀呀？ 卖凡士林不太挣钱，还是开感冒药赚一点儿。 问题是我们那儿不卖人的感冒药。 好的啊，到底怎么才能预防这个身体的皮肤的干燥的瘙痒的问题？刚才赵博就是开个玩笑， 是是是。 啊、然后下一节的时候。 咱们再慢慢说， 正常的给大家说一说。 好的好的， 对吧，除了洗冷水澡以外，肯定还是有更好的方法存在的啊。我们一会儿见了。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梦里头，纯真的执着，爱不休，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谢谢你陪着我，脆弱只在你面前解脱，而你总是帮助我走出沉沦和迷惑，像镜子那般清楚照出真实的自我。最好最坏的结果你都愿张开双手，完完全全的接受不完美的我。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梦里头，纯真的执着，爱不休，让希望的手从来不落空。谢谢你陪着我，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不必说什么是拥有，你给的我懂。有暖风梦里头，纯真的执着，爱不休，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谢谢你陪着我，

在上一节结束的时候，我们说了一个小问题， 是 因为磊磊呢是人类医学的专家。 哦呦， 磊磊推己及人嘛，然后就说到，哎呀，冬天的时候皮肤容易瘙痒， 干燥， 容易干。 哎呀， 磊磊的解决办法呢就是不洗澡， 对，多抹油， 洗澡还多抹油，听起来是吧？油脂麻花的， 挺好， 是吧？走哪儿都容易沾土， 我天， 沾土了以后又形成了一层保护膜， 再抹一层油， 是不是？ 啊， 老远一看，以为一只行走的叫花鸡， 突然冬天一层壳一敲掉下来， 对，这也是一种保护，对吧？是一层外壳， 是， 这是磊磊的想法，能够有效的防止皮肤瘙痒。但是赵博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是吧？ 赵博主要觉得皮肤瘙痒不在于抹油，是在于你洗澡洗的不对， 是吧？ 赵博说的是， 对，最重要的还是 不要 洗 热水澡， 别洗太热的， 那就是洗凉 水 澡， 太凉了也不行，冷。 对呀， 从 太凉了大家会追杀我的。 赵博的建议是从十月开始，你就开始冬泳准备，是吧？ 哦，可以， 池子里夸夸就跳，游到现在呢，你就适应了。 可以， 冬泳的人是不是一般人家就不会皮肤瘙痒，是不是？因为冻的已经感觉不到皮肤的存在了，也不存在瘙痒的问题。 那你说人可以，但是今天我们说的小猫小狗，你说让人家也开始冬泳，这不太现实吧？ 不现实。 其实这个事情得看你怎么去理解。就首先洗这个事啊，你肯定在洗澡的过程中是会洗掉一些皮脂，当然除了皮脂之外，你可能更重要的那个部分呢是洗掉了一些脏东西，你这个脏东西包括所谓的灰尘啊，然后或者一些表面的这种微生物，或者还有一些就是过多的这种皮脂，其实对皮肤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在有一些皮肤病的时候，它本身产生的这种皮脂和汗液的成分就会不一样，那种成分反而你不去管它的时候，它会让细菌更过度的增殖，然后那时候可能就会让皮肤病变加重，所以那个时候该洗还是得洗的。但是洗的过程中呢，一个水温你不能太高，如果水温太高，你比如这个季节咱们可能主人也是想，哎呀冷，那我给它水热一点，暖和不着凉，对吧？那我给它个40多度的水，比如42度，这个温度咱们体感温度不会觉得特别烫啊。 对啊，可以啊， 42度我觉得， 但是这个温度的话就会有可能损伤到它的皮肤屏障了，尤其是表皮屏障的这个部分。 我不相信。 哎，我先问个问题啊， 夏天洗澡是多少度？ 夏天我真不知道，我夏天的温度应该是跟皮肤的温度差不多， 一般咱们比较好的这种适合的温度应该在37-38度左右， 就是跟我们的体温差不多。 可能你会觉得如果你环境温度凉的话，可能这个温度会让你觉得微凉。 不， 哎， 但你可以开浴霸嘛， 我夏天的时候一般洗澡在大概在39度左右。 你还真量过呀？ 不，那个 有温度指示的， 有温度你可以设嘛。 哦， 一般我设在39度左右。 是是是， 但是这几天太冷了，我已经调到了44度。 哎，差不多，差不多， 对吧？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会损伤什么呀。 但如果你用特别热的水洗完了，皮肤就会变得容易干燥。 真的吗？ 而且你像人，可能你洗完澡你不会拿吹风机去吹自己，但是 哎，这倒是， 猫猫狗狗的主人洗完了之后就会给它拿吹风机的热风吹干，一个是怕吹不干着凉，再有一个有的主人可能担心说吹不干会不会潮湿得皮肤病，但实际上这种正常的水分，动物的体温非常高的，比人的体温还要高，很快水蒸气就蒸发掉了。 38到39 之间吧，正常的体温，全猫都是差不多的。 哦， 那个样的温度，正常来说你的水分很快就会变成水蒸气蒸发掉了，就像人咱们洗完澡你不吹你也不擦，你就站在那里 一 会儿你也会干的， 就感冒了。 那这就不是我的范畴了。 不是，那我们就问问 他，只管治皮肤瘙痒，你感冒， 对，我只管他干不干， 他都不管。 感冒挂内科。 对，没错，可以找耿耿。 那猫猫狗狗，比如说洗完澡以后，那我们到底要不要给他们去吹干？如果需要的话，吹到多干合适？还是说就完全不需要？ 两位真是在这个季节环境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啊，完全不吹啊，确实有可能 有点凉， 会感冒，会有点凉。但是吹的话，你不要用特别热的那种温度去吹它，一般咱们吹风机它有那个调节温度的，比如有1、2、3档或者什么的，一般你用 就是相对比较温的那个风就可以了。如果特别热，或者有的主人他吹那个长毛，他着急 啊，对， 他拿那个吹风机的那个头怼着那个动物， 哎呦，那不得疼死呀！ 那个很烫的， 对呀。 所以那样一个烫的过程，就会造成过度的这种干燥刺激，而且过热的这种刺激，就会特别容易引起这种皮屑的增多。 哦， 而且本身要是还有一些皮肤问题，你比如有过敏症的动物，那可能本身皮肤屏障就不太好，你再那样去对待它的皮肤，那它可能很快症状就出来了，瘙痒，瘙痒完了自我损伤，比如舔啊蹭啊这些的，抓，然后激发感染，激发感染了之后可能就烂了，就长包了， 哦，这么严重， 然后掉毛了，然后问题就来了。而且像这个季节，因为好多咱们冷，可能开窗通风的机会要少，或者冷的时候，我不知道广大的听众们会怎样，但至少一冷了，我可能就不太去做那些和冷水的活，比如什么擦地，然后夏天我可能每天擦，然后这种天气我可能一周也不擦一次，然后这个时候室内空间， 天气冷和不擦室内的地有什么关系？ 不会冷啊，我就懒 得扫街。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 容忍一下我的懒惰就好了。 一接触那个水，冬天的时候 蒸发了， 不是冬天的时候手一接触那个水太冷，女孩子嘛，纤纤玉手、 就是啊、就比较懒了，你们忍一忍就好了。 我们就是嫩嫩的青葱般的玉手， 所以都是拿抹布在地下擦，原来 一般都是找阿姨擦吧。 对，然后你像这样的情况，通风又会比较少，因为开窗户很冷嘛、 啊、 所以你像这个季节有的时候对一些尘螨过敏的狗狗包括猫、在这个季节室内的时候的症状可能就会加重，因为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家里尘螨的浓度就会 变高了、数量就会变多了， 好像是，就是、 你怎么感觉到尘螨变高的，蕾蕾？ 比如说昨天天气挺晴朗的，对吧？然后但是太冷了， 哦 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么好的天气，我就把加湿功能也开开了，就是那个、就那个机器，开开完以后呢，第一开始还都是绿的，都没事儿哈、后来我就开始说， 什么叫绿的？一开始 就是它那个显示的那个给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测空气质量， 测空气质量的，如果是有污染， 昨天那个天气还用测空气质量吗？ 就是我一开开吧，它就。都有、就是所有的功能它都打开了， 智能家居 是。如果呢你空气质量不好，它会变红、如果特别不好，是整个那一个屏幕全是红的 哦 啊，你知道吧？后来呢，哎，第一开始一直是绿的，你知道吧？我说那今天天好，我晒着被子吧。 对、 我就把那个被子 抖了 抖了， 马上死了，是 立马就全红了， 真的 真的，我当时还懵了，我说啊。我说室外没有污染， 是不是最近吃了什么产气的食物了，蕾蕾？ 没有， 十字花科的， 这跟那没有关系，估计就是你说的螨虫， 尘螨都能检测到吗？你家的那个也太先进 了。那我这还真不着，但是尘螨过敏的动物其实还真的蛮多，你包括像咱普通的这种尘螨，然后还有一些腐蚀烙螨、储藏螨，好多好多种类。然后你在冬天确实会表现出来一些症状，可能要比其他的季节要多一些，就因为可能环境的这种累积。但一般我们也会建议那样的动物主人，就让他们经常拿吸尘器吸一吸，可能会好一点。 吸一吸狗， 吸一吸环境。 环境，你们家床啊，你们家地呀、 因为那些尘螨主要都是在床上啊，或者地毯啊什么这样的 吸出来过，就是吸出来都是那种。白色的小 跟沫沫的那种 是吧， 嗯， 他们说是什么尘螨， 可以放显微镜看一看 是不是，赵博吸出来的是尘螨的 尸体，这我还真没有看过，但肯定会有， 一会儿回家我吸一点，然后 让 你吸一吸，然后放显微镜下看，你家楼下不就有一个我们的医院， 让你鉴别一下到底是不是尘，反正时不时的干净一点， 对对对， 是有好处的， 应该的，应该的 是吧？像蕾蕾这样，时不时的抖了抖了被子，对吧？ 全抖了出来了， 晚上睡的也稍微舒服一点。 哎，但是我觉得去这天啊，太阳好的时候，大白天咱们去晒一晒被子，听说是可以杀死螨虫 哦。那是不是同理，把我们家的猫猫和或者是狗，强制的摁在太阳底下， 应该 晒 后呢？ 晒它呀， 晒它干嘛？ 晒它就能杀灭螨虫，不是吗？ 对呀， 身上有尘螨又不长，它们身上 哦不长啊， 不长呀。 而且你像它们长的所谓的动物身上的螨虫，要不然就是什么疥螨、蠕形螨、鸡咬螨，这你晒它也 晒 不着啊。你像疥螨长在表皮里面，那隔着还隔着表皮外层的，那怎么晒呀、然后蠕形螨长在毛囊深处，你哪晒得着它呀？ 晒不着呀。 所以晒晒被子还是可行的，晒猫猫狗狗还是算了吧。当然适当的晒一晒可以促进他们的皮肤合成维生素 D 啊，这个对身体还是有帮助的。 就是对于骨骼健康， 但是过度的晒可不行， 不过北京的这种日光应该也晒不出太大的问题来的这个季节。但我这次在那个澳洲，在昆士兰的时候，就发现他们那边，对，发现他们那个地区，猫的鳞状上皮癌的发生率特别的高。 那是什么？ 比北京高很多很多。 皮肤癌是不是？ 对，皮肤癌。那个其实这个病就是一个跟日光有关系的一个病，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好像日照时间特别长。 对对。 而且传说好像还有什么臭氧空洞，当然好像在南澳，跟我那地儿还有点远。但是那边猫的话，室外活动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也会经常晒太阳。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尤其是一些浅色的猫，比如白色的，它会在这种耳尖啊或者头面部会出现一些日光性皮炎，晒的就跟咱们晒伤了一样，差不多。 老年斑， 哦， 是不是那种？ 也不是老年斑，就像咱们人晒伤了，比如脱皮、难受 了、 晒疼了那种的。动物也会有类似的情况，但这种反复的病情的话，可能就会诱发鳞状上皮癌，这个还是一个特别恶性的皮肤肿瘤。 哎呦， 结果都蛮惨的， 好不了。 所以那边，也不是完全不能治疗吧，但是有的如果恶性程度太高了的话，可能到最后就治不了了，就特别严重。 哎呦， 但是那边这个病发病率确实比咱们北京要多很多很多。 哦，所以 真是别过度的晒，会容易晒伤的，尤其浅色。 好啊，咱们进一条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回来，让赵博说说除了晒太阳以外还需要干点什么啊。 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我的盟主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盟主，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盟主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盟主，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好啊，我们先给大家一个奖品啊， 好， 也是美联提供的。本节目奖品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570元的宠物眼科疾病全面筛查套餐10个啊，动物专用的进口眼底照相机，还有可拍照裂隙灯，眼科专家亲自上阵为您的爱宠提供18项全面的眼科检查。大家想要这个眼科检查的话，可以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 好， 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会从今天所有发上来的朋友当中选10个、然后就给大家这个570的这个眼科的套餐， 是 还是挺好的。 对对对， 是不是 啊？尤其是狗狗，我觉得看看眼睛挺好的。 其实猫也是，尤其是年龄比较大或者有一些那种眼睛特别大的品种，你比如说像加菲啊，然后狗狗的话，你比如说西施啊、京巴呀、那种眼睛特别大。年龄再偏大一些，特别容易有眼科的疾病，而且好多早期主人都是发现不了的。 哦， 包括你像小型犬，很多也是，你像泰迪、像约克夏，得眼科疾病的都挺多的。 得什么？白内障、青光眼吗？ 白内障也挺多的，白内障严重的核硬化了以后，诱发青光眼的也蛮多的。 哎呦，那要如果真得了的话，是不是就是得做手术？ 治呗。一般的还是白内障这块还是手术治疗会比较好一些，当然你得看他当时的状态适不适合。然后你想还有其他的，你像这个季节其实眼睛的问题还真的蛮多的，尤其是那些大眼睛的品种， 比如说 干呐，尤其是年龄大了之后它泪液不足，然后再搭上这种环境的湿度又比较低的时候，也是挺容易会有问题，尤其是有一些本身就有干眼病的孩子，然后这时候可能就更难受了，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诱发一些眼睛的炎症，包括结膜炎、角膜的这种炎症、甚至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那种干眼症的病例到后期如果不去好好的控制，可能还会出现那种角膜溃疡、穿孔、非常难受的那个病都是，所以还是应该好好做做眼科检查。 听着好邪乎，好吓人啊。 其实临床里见到这样的病例真的挺多，尤其是原来有一段时间就是养西施京巴特别多的那段时间、 对， 真的还蛮多这样的病例呢。 那是早几年 了，包括可卡啊什么的都还蛮多这样的病。 对， 哎，现在好像养西施的挺少， 养宠物都 少，但也有。 今年最流行的是柴犬， 柴犬相对还好一点，但是现在养法牛的也多啊，法牛眼睛也蛮大的。 哦， 嗯。 而且你像牛那种，不管法牛、英牛什么的，好多还会有第三眼睑的问题。你比如说第三眼睑突出啊， 嗯， 或者有的可能发炎了，也还有点多这个比例。 这个平时我们是不可控的，是吗？就是他们只能是任其发展，是吧？ 嗯，早期发现的话，可以有一些简单的治疗的手段，就让它别再发展严重。 哦。 主要真到严重了以后，什么病严重了都不好治，所以最好就是靠这种，所谓的体检或者一些早期的这种检查来发现问题。 明白了。 真等说问题闹大发了，主人能看到症状了，往往这个问题就不是很轻微的状态了， 就晚了， 就相对不太好搞了，很多时候。 嗯 嗯，所以啊，就是他们大夫一般说的呢，都比较严重啊。 是是是， 这个、大家听一听就好了啊。一般呢，也不会百分之百的发生到您身上， 哦、 但是大家做一个万全的准备还 是 有必要的， 是是 是，对吧？ 常规 检 查还是可以的，反正也是免费的嘛。 对呀、啊， 哎， 是吧？大家把您的那个手机号码和您真实的姓名发过来啊。我们今天有十个名额，一直到七点之前。都可以啊、 嗯、 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这首歌过后我们大段的广告，然后第三节我们一会儿见了。 大风吹 吹什么， 吹着也抽着脸的人啊啊，就是你难得出来玩还要破坏气氛。大风吹 吹什么， 说笑话又不好笑的人啊啊，让这个房间感觉很冷。 何必日无天来到银座会，就被松快来帮红吹。 大风吹大风吹，赶快吹，把不顺和倒霉都吹到天边再干一杯。

赵大夫好，今天呢依旧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猫猫狗狗他们的一些问题哈。当然了，入冬之后呢，可能每家的他们这个情况不一样，我们呢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 CHWL876， 把您所关心的问题发送过来就行了。 对，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价值570元的那个眼科检查，宠物的眼科检查啊， 是是是， 送给大家。大家那个有兴趣的话，可以把自己的姓名还有电话哈发过来，我们在微信平台上选10个朋友， 哎， 今天送这个。有好多朋友的问题，我们已经看见了哈，咱们抓紧时间给大家答一答哈。 好， 这儿有一位朋友说，我家猫叫兰兰哈，现在流眼泪，瞳孔一大一小，而且歪头走路不太稳。所以他非常需要这个套餐。好的， 这个、 啊、 他这什么问题，我觉得不能光检查眼睛了，他这个症状其实是比较典型的神经系统的问题、 哦、 有点像霍纳氏综合征这样的问题、哦、对猫来说还得看这猫多大了，有的耳病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哦、 比如说有一些猫的这种中耳炎或者中耳息肉损伤到前庭神经了，就会这样。 是不是耳朵里头也跟咱们一样有一块负责那个平衡的软骨？ 嗯，有点类似，但是因为猫啊，很多的这种耳道的问题会存在在中耳的部分，一旦说这个中耳部分出现问题之后发展起来，它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前庭神经。 嗯哼， 前庭神经出了问题之后表现出来的症状就跟他描述的这个情况有点像了，一般的就可能一耳大一耳小、 哦、 然后歪着头 走路不稳。 对，所以这个不行，还真得做做神经学检查，不是光眼睛的事儿。这个 哦，不是看不清楚导致的，可能是整个的、 不光是视力的问题， 压迫神经了，对吧？ 嗯，不一定是压迫，它有可能神经炎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得临床检查才知道了。 对，平衡系统出问题嘛。 而且这样的问题一旦发生了之后，你越早治疗，恢复的几率就越大。如果拖的时间长了，真的神经损伤了之后再想恢复，很多就不容易了。 所以爱猫， 千万别耽误了。 爱猫鼠妈 QY， 爱猫鼠妈 QY，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爱猫鼠妈 QY。赶紧带你们家猫猫叫兰兰哈、 啊、 去医院查一下， 查一查， 真不是闹着玩的，真不是闹着玩的。 而且老这么歪着， 这个不是简单的眼科问题 啊，对呀，对呀， 容易出危险。 要前庭神经的问题发展厉害了，确实会有这种不太不稳，包括前肢交叉的这种情况， 对、 啊、可能都会出来。 你想， 就真的会摔，有可能。 猫也经常腾登高爬低的， 对， 万一你说它在房上的时候突然犯病了，啪一下， 哎呦，摔下来， 是不是 啊？ 想想就非常危险。 但是猫有9条命，摔不死吧？ 他已经 平衡出，那还真有摔坏了， 平衡出问题了，我觉得这9条命也就不存在了，对吧？所以还是早点去查一查啊。 对， 然后这儿 iCat 说，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家的猫啊从来也不出门，会不会晒太阳不足，这个影响钙吸收啥的？赵大夫给说说吧。 晒太阳其实跟钙吸收没有太多太直接的联系，钙质的吸收主要还是经胃肠道去吸收的。所谓的晒太阳，它管的是皮肤这块合成维生素 D 的功能、维生素 D 主要的作用是帮助钙质在骨骼的沉积，但实际上现在吃猫粮狗粮的孩子，那些粮食里面都会有添加的，就算它不晒太阳，它也不会因为缺乏维生素 D 导致这种钙质沉积的问题的出现。所以可以不用去担心这样的问题， 晒不晒无所谓， 就是不晒，完全不晒也没事， 也没事。 但是我觉得好像猫， 只要它吃这种商品化的猫粮狗粮、就不会有问题， 就补充了 啊。 对， 但是我觉得猫， 但是心理影响可能会有啊，可能它会不开心的， 我会抑郁。 他们喜欢晒太阳，你的意思是？ 猫大部分，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它一冷，它就特别喜欢晒太阳。 你去公园了，你看啊，去天坛、去北海，就这个天气，周末的时候，你要去公园的话，很多的猫就在太阳直射那个地方，它就囤着，哎，就那么一歪过，哎呦，两三只猫好像凑在一起一块晒太阳，看着就温暖。 嗯，而且其实光照对很多这种激素的调控什么的也都是有作用的，包括对毛发的生长都是有影响的。当然日光也能替代一部分，但是跟太阳光还是会不一样的。所以常规正常咱们这种屋子里有窗户的，只要你不天天拉着窗帘，应该问题不大。 对，而且猫也喜欢往那个窗户边上走。 对， 是吧， 蹭 窗户边那个太阳一晒进来那一块还是非常暖和的。 对， 我就看见有好多那个书店嘛，书店现在都 流行养个猫屋的， 嗯嗯， 都会有一个橱窗，就只有一个窗台，经常那个猫就把自己塞到那个里头， 藏猫猫。 而且现在这个天气，把自己塞在暖气上的猫也蛮多的， 哦， 有的时候也会造成烫伤的。 对， 尤其是睡着了，可能没有及时的跑开， 烫伤嘛， 就那种相对偏低温的烫伤，你比如说50度左右的这种的。时间一长的有可能就会烫伤，所以如果自己家里养猫，然后又是那种裸露在外面的暖气，你可以给那暖气上面盖一点点东西， 对， 那会稍微好一点，或者垫几个瓶子，就别让它在那上趴着， 哦， 要不然真的有的小区那个热力好的话，暖气好烫， 特别烫，特别烫，真的是特别热， 烧的比较足的时候， 嗯嗯， 拿手摸还是有一点烫， 那当然了， 对吧， 啊， 所以他们待的时间长了也有可能会造成 烫伤， 因为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病例，当然一般的猫它没有那么 笨， 对，它自己就会跑开了，但是万一它一不小心睡着了呢，忘了这个事情了。 哎，我突然就想着再引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狗狗的这个智商还是蛮高的，就是分啊， 嗯， 不同的种类啊， 嗯， 有的可能相当于小朋友4-5岁的这个智商的哈， 嗯。 那猫猫和狗狗相比，他们二者谁的智商更高一些？ 都挺高的。 都高是吗？ 只不过猫它可能跟狗的性格差异会比较大，你像狗的可能更多的时候会喜欢很多跟人的这种互动， 嗯，对对对， 但是猫就说在性格大部分都比较高冷，并不是说你想让它去干什么它就干什么， 哦， 所以猫的训练其实是很难做的， 嗯嗯嗯， 所以一般它可能尽管它的智商很高，但它不愿意跟你去交流，你可能在这个状态下就没有办法发现它高智商的潜力。 我就看那小视频， 哦， 那小猫 跟你交流， 没有，它就是比如说两只猫准备要出门，但是呢够不着那个门把手， 哦， 有一只猫就趴在地上，另外一只猫踩在它的身上，伸着爪子就把那个门的把手就掰下来了， 哦，团队协作， 哎，然后这俩人就出去了，怎么那么聪明啊， 其实猫真的挺聪明的， 哦哟， 你像我家猫之前小的时候它也不会什么叼玩具给你玩，然后， 嗯， 也不会开门，不会开水龙头，后来也就那么3-5个月的时间就都学会了，都不知道跟谁学， 经常看电视 看他，肯定是看他，哎，他去按那个我也可以， 哦，对，他们确实能，我们家狗都能，就是那个门的那个把手， 真 的 挺聪明， 就是往下这么一 压 一压，就那，嗯， 对， 看两天就 会，它只要开了那么一两次之后，它就特别熟练了这个事情。 连我们家狗现在上车，能够准确的找到开副驾驶的那个玻璃的那个按 钮，按钮，我的天呀！ 而且它能非常好的掌握那个力道。就是他那个摁的那个劲儿啊，正好是下到一半，然后他的头能伸出 去 的那个感觉， 哦， 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是他 碰到的， 碰巧那个爪子正好摁到那儿了，后来我发现不是，换了好多辆车，就是位置都不一样啊，那个键位置都不一样，他每次只要坐在副驾驶都会自己把那个 摁下去， 然后把头伸出去吹风，特别潇洒，所以非常聪明啊， 好牛啊。 来，咱们让赵博给推荐一下，这儿那个刚才那位朋友就是他们家走路不太稳的那个， 嗯， 他说能不能给推荐一个医院他要去检查，咱们美联的那个转诊中心， 嗯， 谁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就跟他说让他挂谁的号就 OK 了。 哎，对对对， 嗯，神经学这个部分的话他可以先找外科的医生看一下， 嗯， 因为牵扯到一些可能要做一些影像检查， 哦， 因为咱们转诊中心那边不是有 CT 吗， 嗯， 对， 有的时候可能这样的情况需要做 CT 或者核磁，所以最好是先找外科大夫和影像的这边先看一下， 嗯， 然后再决定做什么再说， 哦， 嗯， 就是先去外科， 然后可以让他先打那个转诊中心电话约一下外科医生， 哦，对，可以啊，当然了您去其他离您家近的也可以， 嗯， 只不过那个转诊中心呢， 嗯， 相对是我们知道的他那个医疗条件是比较好的，设备特别全， 因为一般这种神经学的检查可能确实需要一些设备， 嗯， 所以有的小一点的医院可能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嗯， 而且如果是耳朵的问题的话，咱们那边也会有那种专门的耳道检查的一些设备，所以他要想一步到位一点，觉得去转诊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了，如果先附近先看一看也是可以的，到时候可以看看附近的医生怎么说这个情况， 嗯， 但如果需要再转诊也行，也都无所谓的。 嗯，好啊，咱们进一条广告啊，广告过后大家有任何关于宠物方面的问题还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哈，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等着你。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来，咱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赵大夫好，好，我想问一下，农村的那个狗啊，身上有的时候长了那种我们俗称叫狗豆子的虫子， 咦， 那是什么东西呢？要用什么东西来治疗它呢？还有就是只用手去给它弄下来可不可以呢？ 就是所谓的 那 个狗豆子其实就是蜱虫，就俗称就叫狗豆子嘛。 嗯， 那个最好还是能给他用一些驱虫药去预防一下，因为蜱虫可能会传播很多其他的疾病，你比如说巴贝斯虫病啊什么的，就还挺麻烦的，因为那些病本身如果没有及时发现的话是有一定的致死率的，所以尽量还是预防。如果已经长了，然后你要生生的用手把它拔下来吧，这事儿看运气。 哎呦， 运气好，可能连虫子的身体带头一起拔出来，那也就出来了，没什么事儿了。运气不好，头断在里面就出问题了，它可能会造成局部的这种感染。 哎呦， 甚至烂一大片。 哎呦， 因为毕竟是个异物刺激嘛，在这里。 嗯， 所以要是真是活生生的拿手拔，这事儿还得想一想。当然咱们也有一些那种体外的驱虫药，包括一些喷剂是可以在这时候派上用场的，就是你把那个体外驱虫药的喷剂给它喷在身上，过一会儿那虫子就晕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再拔它就容易一些了。而且拔的过程最好是戴手套。 为什么要戴手？它会咬到你手？ 因为蜱它是本身就是一个寄生虫，它会吸血的，万一爬到你身上咬你怎么办？ 哎呦，那干脆去医院让大夫处理得了。 它要在村里有没有医院就不知道了，要有最好还是去医院会好点。而且这个蜱虫很多的时候它可能不一定是一只在身上，有可能特别多。我见过最多的一个病例身上的蜱虫，我从下午的3点来钟吧，一直拔到晚上8点才拔完。 你亲自拔？ 对， 拔了 一晚上，怎么着得100多只。 哎呦，我的天， 特别多，密密麻麻。 这个方法不能说通过清洗啊，或者是内服药让它排出，只能是手拔。 它因为你看着它在上面，它可能很难受的，而且吸血。 哎， 当然，你如果给它用一些体外驱虫药，尤其是一些作用非常快的那种体外驱虫药，包括有口服的，吃完之后那蜱虫马上就晕菜了，然后就掉下来了。 这不挺好的吗？ 预防的时候很好，但是因为蜱虫如果在身上停留的时间过长的话，它诱发那些虫媒疾病的概率就会越高，所以你要尽早的把它清除掉，这样它得其他病的风险会小一些。 明白了，明白了。 而且你真的把这个蜱虫拔下来之后，如果有条件，最好还是到医院做一个那个虫媒疾病的筛查，万一有别的病，赶紧治。 哎呦， 尤其是在一些郊区，你像北京，我知道的话，在门头沟啊，在这个北边的一些远郊区县。这种蜱传疾病的发生率其实还挺多的，尤其是去年还是去年，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在那门头沟，他们那边医生我们也去交流过，就发现很多的那种巴贝斯虫病啊。 为什么呀？ 就是蜱叮咬造成的呀。 就是他们那边发病率高。 对，可能因为生态环境好吧。你像这种病在一些国外特别多，你像在美国，蜱虫叮咬了之后传播那种莱姆病的特别多，在北美。那个也是人畜共患的病，也都挺麻烦的。 哎呦， 所以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虫子，有可能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会好。 对对对。 而且如果是在这个虫子生活的区域，一定要做好寄生虫的防控，就是预防是最重要的。你真等叮咬了之后引起的问题就会比预防要多得多。 哦，哎，你们是不是有专门的那个拔蜱虫的工具？ 对，我们有一个拔蜱神器。 什么东西？ 长得有点像那个二师兄的钉耙的那个样子 啊。 对， 不是镊，我感觉应该是镊子的。 对，我也想的是 以前没有那个神器的时候就是用镊子捏出来，但是你其实用镊子捏出来就是头断在里面的风险还是有的，但是那个专门拔蜱的那个小工具啊特别的好用，就是你把那个蜱正好跟前面是一个小叉子似的，你把那个蜱的身子跟头卡在那个小叉子上， 然后转一转， 跟起钉子似的。 哎，对，差不多这意思。 哦、 然后转一转， 对对对对， 那个皮就下来了。 哦， 所以那个还挺好用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不买一个这个， 反正有了那个之后，我在医院我就不太用镊子什么的去拔了，我一般都用那个去拔，而且那个分大小号的。那个蜱虫没吸血的跟吸血的那个大小差异特别大，吸足了血的成年的蜱虫可能能长到将近1块钱硬币那么大 啊，那么大呢？ 对，小的，小的有多大？我告诉你，小的可能比芝麻还小。 那你看不见呀，你拔的时候都。 所以要看眼神好不好，所以你要给它用药啊，就比如说你给它吃了药，就算有你没有发现没有拔下来的，它这个药效起作用了之后，它自己也就掉下来了，因为虫子就死掉了。嗯。所以一定还是得给药的，光拔这事儿不靠谱。 哦，好，我们在这一节是不是还有一个毛铺的事儿？刚才说了吗？ 哦，对对对对对， 啊，对吧？ 有一个有一个， 突然想起来， 是的， 这一节还有一个关于啊，这个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分享啊，我们这一节又有毛铺的活动了。 是的，嗯，那么欢迎来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每周六的毛铺苦荞酒呢，为我们提供毛铺真情欢聚礼包，现金100元加上一瓶毛铺苦荞酒。 嗯，赶紧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发送文字哈、啊、毛铺真情欢聚的关键词到微信平台，参与我们留言版的互动，将真情欢聚故事在留言版分享，我们会在后台的留言当中选取4位啊最幸运的朋友，这4位朋友不仅能获得毛铺为您提供的100元欢聚基金，还能够送上一瓶哈、啊、这个价值148元的毛铺欢聚美酒， 把大家伙的真情故事和我们来分享，别忘记呢，也把这么棒的活动呢透过微信的方式分享给你的朋友，下周六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公布最终的得奖名单啦。 好啊，我们这一节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大家有任何关于宠物方面的问题还可以给我们发过来、 是 包括我们今天还有美联给大家提供的570元的这个眼科的检查、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电话和姓名发过来哈，我们也会从今天所有的朋友当中抽10个、送给大家这个礼物，我们一会儿见。 两岸潮，浮沉水浪几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

的啊，欢迎各位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周六第四节的直播， 是 我是孙涛。 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今天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美联众合的皮肤科的专家赵博赵大夫。 大家好。 嗨，你好。现在我们距离很远的样子， 捧场 距离感。 赵大夫你好，你饿了吗？ 离你好遥远。 今天是周末，还有加班心情如何？ 要吃一点 挺好的。我们周末上班是日常。 哎呀，哦， 对，晚上可以吃点补。 哎，你们是不是转诊中心的大夫都特别的忙碌啊？就一天到晚就得加班呢。 加班倒也不一定吧，但是周末 你们上班有点吗？ 没有， 上班有点啊，下班没有。 哦，但是比如说突然来了一个急症，一个什么非常病重的一个啊小猫小狗，那你们这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 那肯定走不了， 对， 那就不走了呗。 你看我们直播，我们再辛苦，我们到点必须结束。 对，因为你不走，下一个主持人也会轰你走。 是的， 是吧？ 对对对对对。 来，咱们那个今天还有奖品送给大家，就是价值570元的眼科的全面的筛查，宠物的啊，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发过来。 没错， 那好像。剩的已经 不多了，不多了， 看了好像也就剩个一两个的。 哎呦， 所以大家赶紧发过来哈，姓名加上您的 电话， 然后去查一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那当然了， 上次我们问了大概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哦， 应该就能查完了， 差不多。 周一到周日都可以预约， 好像还不是。 他有那个不同的日子，然后在不同的医院可以预约。 我记得上回说的是。有两个医院， 周三应该是 在 京西，应该是 周二是在转诊，好像还是 对，好像是， 就是大家那个有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啊，因为这个也不是说12月就过期了， 对， 就是反正您约着您自己的时间，这您一旦是得到了这个就不会没有的， 没错， 是这个意思哈， 对， 别过两天我说的和人家说的不一样，这个事就出问题了， 还是以人家说的为准， 哦，对对，还是你比较老道一点。 得嘞，咱继续说说呗。 好的啊，咱们让赵博再给说说冬天呀，就是其实不是皮肤病就少一点，除了像刚才磊磊说的干燥是一个问题。那你看你刚才说的什么蜱虫啊、跳蚤啊，如果那个他经常在家的话，或者冬天，那草都已经死没，尤其在我们北方，对吧？已经没有什么草了，那在外面也不会担心什么寄生虫的问题了吧？是不是就？ 寄生虫 它是长在身上的 哦， 那 不是长在 草没了，它要是在家里，它也能活着呀。 哦，就之前带进去的呗， 但相对肯定是比夏天要好很多了，因为毕竟外界环境的那种数量在减少，现在这个季节，但是在家里暖和呀，你这。如果真的是一直没有做驱虫的，可能夏天的虫子就留到冬天在家里长 啊？会吗？ 尤其是跳蚤，当然会了。 哦，这它一直就会附着在它的身上。 你不管它，它一直在家里待着，它不一定一直在身上。你比如说跳蚤，它幼虫、它的蛹都在你环境里的，比如说什么床底下、柜子缝里啊，然后犄角旮旯 的 地方， 哎呦， 然后那个环境的温度、湿度相对合适的时候，啪蹦出来了，然后蹦在狗身上继续繁殖下一代。 哎呦天哪，太可怕了！ 但是跳蚤是不是现在在家里的很少？因为我现在没有听说过谁家有跳蚤， 还真是， 是不是？ 你们可能是因为没见过， 就是因为家里小的时候穷，对吧？没 你小的时候真的见过跳蚤吗？ 没条件洗澡，怎么又说的跳洗澡？ 那好像是狮子吧？ 你好好说 狮子哦， 好好说 啊，还真没见过， 没见过， 没有。但是那时候学生物课，我记得在课本上有。对吧， 你们要是经常在动物医院待着，可能就会偶尔听到这个动物主人，哎呀我被跳蚤咬了， 哎呦， 就是这样。 这他们家的狗是不洗澡吗？是因为什么？ 跳蚤你洗澡洗不掉的， 那怎么会？ 洗澡并不能去除大部分的寄生虫 啊，那更不洗了，是不是蕾蕾？ 而且跳蚤移动速度很快的，你在给它洗澡的过程中，你可能刚把它冲到水里，然后跳蚤没准跑到它耳朵里躲着去了。 哦，真的呀？ 当然。 这么坏吗？它？ 而且跳蚤、幼虫啊、蛹啊，这些都在环境里的，不在身上待着的，所以洗光靠洗能解决一小部分吧。 哦， 最重要的还是得驱虫药经常用的。 哦，所以、 冬天稍微好点，夏天会更多。 是不是冬天驱虫药我们就可以减半？就原来不都是一个月驱一次吗？ 哦，对。 现在那就入冬之前，给它驱一次。而像这两天这么冷了，外界像赵博说的什么蜱虫什么的也没了。 你的意思就是冻死 了，一冬天就不用再驱了，等到春暖花开。 那个生物都繁殖的时候， 对对对， 哎，那时候再接着去。 哎，我同意他的观点， 省点是点嘛， 是 吧？ 但相对还是有一点点风险的。如果有，因为驱虫药为什么要一个月用一次？就体外这块，主要是因为它药物代谢的时间在那里。 嗯。 因为它超过一个月之后，药效就减退，就消失掉了。 嗯， 那万一这个时候感染新的虫子怎么办？当然，如果你能完全的解决你环境里的虫子的问题，你也就那样了。所以这事儿看你怎么想。但如果你不按照这个严格意义上的时间去用药，它就是有感染的风险的，可以这么讲。当然看运气了，运气好它也不长， 嗯， 运气不好它就干倒霉呗。 对，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刘宇哈，给我们发来一个信息说，想问一下专家，最近看网上有卖那个走步机的， 嗯， 本来是给人走路的，但是看好多网友分享那些视频哈，自己家里的狗狗也在上面走，你说这样的方式遛狗它行吗？倒是好处就是不用出门了，天这么冷哈，但是能够保证狗狗的正常的运动量吗？我想问问您这问题，谢谢。 运动量 这个问题算 是 问 对， 是吧？ 赵博家就有 啊，你让狗狗走啊？ 赵博这种， 我们家没有这么夸张， 大富之家 不会让狗走跑步机的， 专用的狗的跑步机。 我的天， 人和狗一起运动。 我的天， 自08奥运会那年以后，他们家就响应他们的号召，全民动起来，狗也不能放过，专门买了狗的那个跑步机。 他们家狗好惨呀。 我也觉得是。 来，赵博你说一下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运动量啊，如果你把这个时间和运动的这个幅度做好的话是能保证的，但是有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你是把狗拴在跑步机上让它走， 嗯， 你一定要看着它， 嗯， 因为有可能，尤其是一些那个就是颈圈脖圈的那种牵引的， 嗯， 万一那个绳子卡到跑步机上， 哎呦，对， 它可能就会有风险。 上跑步机还带什么脖圈啊？ 那你以为狗自己就会在上跑？ 它哪儿那么愿意呀？它又不是在外边， 人家有累的时候，人家有想下来的时候。 是啊， 哦，也对， 嗯。 所以这个一定要看着它，而且那个体型特别小的狗你还要注意，因为跑步机边缘的地方其实是有一些那种接缝的， 嗯， 万一指甲什么的卡在那块也比较麻烦，尤其是它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把那个速度设得特别特别慢， 哦， 如果快了的话它有可能会害怕，有可能会紧张，有可能就会损伤到自己的关节， 哦，是不是？ 那就适得其反了。 对， 不是特别特别慢它自己就能下来了，他就不运动了。 你可以人为的在旁边扶他一下， 再把他放上去。 如果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做的话， 哦， 当然最好还是自然的方式会更好 一点。我也觉得是，敞开了外边，他该跑跑，对吧？ 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烦恼， 哦， 是不 是？ 是 是是，跑步机买多了也不行， 就您必须得让他用一下。 是是是， 好几万块钱。 对呀，走个过场是吧？要不然 就。但其实你像我们临床在治疗的时候，也会用到一些，比如治疗康复的时候，本身有一些骨关节的问题， 嗯， 或者有一些神经损伤的问题，运动机能受损的时候， 嗯， 我们可能会给他做一些康复治疗。那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水疗机， 哦， 就跟跑步机有点像，只不过它是在水里的， 嗯， 然后那个水的话会让有浮力啊，就会让它自身的这种关节的负担变小， 嗯， 嗯， 就能飘着嘛，稍微的，然后底下就跟跑步机差不多，就在动，然后它就会在里面慢慢走，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还是能帮助它一些复健的， 嗯， 当然如果真的是在家用跑步机这种真的要小心，用不好可能就出问题了， 哦， 一定要慢一点，尤其是开始的时候， 嗯，不要被网上的 视频，而且要全程监护看好。 那肯定的， 嗯，那可能比 不有的主人不这样的，我之前就遇到过， 啊， 真的是把绳子咔往上一拴，然后看电视的 就走了。 嗯， 那小狗呢？ 说明人家家的 狗，然后一会儿就听见惨叫了。 哎呦，你说说，再带 着去医院，然后就那狗从那上面滑下来卡住了，然后绳子就在边上卡着，一直吊着。 哎呦， 要发现晚了，可能就过去了。 哎呦，别说了，别说，太吓人了。 所以这一定要看着的，千万千万别出意外。 嗯，所以。还是有风险， 有太大了， 嗯，大家不要被网上那些很欢乐的视频所欺骗了， 那当然了， 那都是训练有素的， 是 有可能都是马戏团退役的狗。 是不是？ 你这个想法也稍微有点多。 前半生就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是不是？咱们的狗可能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吧，一般都是抗拒的。而且你就出去溜一下，偶尔还是能撒开一下下，当然我们不推荐啊，但是也不用像在跑步机上那么精心的看。 它有专门的那种宠物公园可以撒开玩的。 对，你看还有宠物， 而且对于狗来说啊，你把它放在跑步机上跑步，它真的不会那么开心的。 那当然了， 它们的世界对于外界环境的这种接触是很重要的，它们会有社会化的。而且对于狗来说，它那种嗅闻，就比如说到处好多主人都会抱怨说出去到处闻啊这那的，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他们对环境信息的识别，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会让他们特别开心。 嗯， 所以你要想让你的宠物过得开心，我觉得还是尽可能的营造一些自然的状态可能会好一点。 还要往跑步机上喷一点其他动物的分泌物， 我的天， 这样他一边跑一边闻就会比较开心。 那算了吧，这家里味儿大了，这 隔五分钟喷一下隔壁小王家狗的，用隔十分钟小李家狗的， 太累了，咱直接 出去香水瓶。哦，所以就是还是挺累的， 算了算了， 风险又大，还花钱， 不要， 所以这个方法不太好，对吧？ 对，对， 虽然天气有一点冷， 嗯， 但是该出去还是要出去， 要出去， 对吧？ 要出去， 好啊，咱们进一条广告。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咱们小段广告过后接着跟大家聊关于宠物的问题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包括我们今天还有那个570元的这个眼科的套餐， 对 啊，检查套餐，大家也可以发过来哈，把您的姓名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就可以了。 对， 就是前两期我们也都说了，眼科的检查还是挺重要的。 那当然了， 对，虽然赵博不是眼科的专业吧，但是赵博也对眼科有很精深的认识， 我觉得是你要说很强烈的向往呢。 向往眼科， 向往眼科呀，对吧？ 赵博的专业是 皮肤科和 咔 哧科。 咔嚓科，不是咔哧科， 不是咔。哦，对对对对， 你这有点啃老的意思。 对对对， 你想咔是谁呀？ 我咔是你呗。 咔是我，原来说的是啃老，这样咱俩的辈分可能就有了一定的差距，高磊。想占便宜不能这样啊！咱们让那个赵博给说说眼睛是不是非常重要，眼科检查，其实能给大家带来好多的好处，是不是？ 那眼睛肯定是重要，总共那么大只狗身上就长两个眼睛，当然很重要。 对， 其实很多检查吧，有些主人会担心说，哎，这个检查那么长时间，它会不会害怕，然后会不会对它有损伤？但是现在其实医学还算是相对比较发达的一个状态了，大部分的检查损伤都是非常小的。包括你像我们平时给动物拍那种 X 光片，那个辐射量都是非常非常小的。只要你不是天天一天照好多次那种的，通常都不会有问题。 不是在影像科上班就没有问题。 对对，就是像眼科检查这块儿，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损伤性的检查，就还挺好。 对，就是大家可以去。 而且好多问题，如果你不是去做这样的检查，你可能真的是发现不了。真的有一天发现了，那问题真的就挺严重。好多事儿都是不光是眼科，你像其他也是，像我们上个月做的那个体检优惠月嘛，也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医院这边也是想给更多的动物主人一些，这种健康的概念啊，或者多给一些这种福利的情况，就会做一些优惠活动啊什么的。好多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可能查出来问题了。有的主人还特别有意思，有些主人会觉得，哎，没查出来问题。这个没查出来问题的主人分两大部分，一大部分的主人没查出问题好啊，也可算没事了，开心回家。然后有一半主人就不这样，有一半主人就 没查出问题，哎，我这钱白花了。所以这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搞笑，我是想你真的盼着查出问题呢，还是查不出问题好？ 这 对 啊， 所以最好大家都是去做体检，不要查出问题，这是我们都开心的一个事情。 嗯。 然后如果真的查出来问题，也不要太过度的去纠结这个事情，有问题早期治疗就好了。 嗯， 有的问题，大部分的问题早期治疗其实还是能够控制的，就还不错。 哎，所以 千万别等严重了就行。 对，所以好多问题啊，你不体检真的是看不出来， 真的是看不出来。 你比如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带他们家的狗去做了那个眼科的检查，然后呢查的时候，然后他就说我们家狗挺健康的，就活了三四岁了， 是 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然后一查说你们家的那个狗啊，睫毛是长得往里长的， 哦，对，方向 不是特别 好。 他说我从来没有发现过他这个问题啊， 因为他不会说呀。 对， 其实那个角膜刺激是很难受的。 对，就是你想象一下，你的睫毛每天就在扎你的眼球， 那我飞疯了。 对， 那个真的是挺难受的， 对吧？然后你看，但是他已经养了三四年了， 哦， 他并不知道他家狗有这个， 你看看。 而且你一般确实他如果自己不说的话， 不会去看他眼睫毛， 你也确实发现不了，他又不会是每天在那哭，然后你可能要注意一点。 对对对， 所以一定要去查一查。那这个是不是就得做个手术呀，郑博？ 得看他程度，如果是一根两根那种的，你就定期把那个医生的睫毛拔了就行了。如果要是整个的那个角度都不是很好的话，可能就得拉双眼皮了，就给他矫正一下。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啊，其实有的时候你不去医院检查真的发现不了，而且这个问题可能他确实不说，因为动物的那个适应能力啊，他挺强， 对，确实 他能 忍受能力特别强。 你想他这么长，我那朋友还跟我说您要不要给他做，我说当然得做呀。 是， 你想想每天有这么几根睫毛扎着你的眼睛，你但凡有一根睫毛比如说掉了在眼球里头，你都觉得特别不舒服，你就使劲揉， 肯定挺难受， 他把它揉出来。那他这么多扎着他肯定不舒服。他说哎，他已经三四年了，我看他也没有什么异常，是不是已经适应了？适应了是不是就不用做了？会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不会吧， 通过三四年 适应， 他已经完全适应那种扎的感觉， 感受上它可能会适应，但是从眼球的这种结构上来讲它不会适应的，时间久了之后它就有可能造成角膜的损伤，如果扎的那个位置刚好在角膜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造成角膜溃疡穿孔。这样的情况其实发生率还至少在临床中眼科疾病这块发生率我觉得还蛮多的。 所以啊，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这个问题它可能已经出现了好多年了，但是它也没有什么表现就不用治了，还是需要治一下。 那当然， 往往是一些慢性的问题，它可能在感受上就耐受了，就不会有那么明显的表现了，但没表现不代表它没有问题。 赵大夫说的非常好， 说的有道理。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那个好多朋友发来的问题没有来得及说，下一期下周六的时候给大家解答。还有就是好多朋友发上来的那个要眼科检查的我都看见了，然后一会儿呢我们把这个名单呢发给工作人员， 好， 他们会跟您联系啊。您记得有这么个事儿，别觉得我们是那个诈骗的就可以了。 不会不会的， 是吧？ 我觉得 应该 不 至于。 喂你好，我们是美联众和，那边说骗子走开。 对，千万别挂断电话， 别挂这个电话， 这就是优惠来了呀。 好啊，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 我是高磊，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